真像人。 瞧瞧那文文弱弱的样子，你要找能不能找个强悍点的？他能伺候得了你吗？ 我还就喜欢文弱的。 尽骗老子。 何风忽然搂住他的腰，将他往身前一揽，贴着自己的身体。 不管他是真是假的，你是老子的女人，就算老子不要你了，你也不能跟别人，这是何家的规矩。 你也配提何家？少当家今非昔比，小女子甚是惶恐。何风捏住他的脸，手下用力。 你记住了，老子叫小池龙二，你说的少当家我的弟弟，5年前就死。 怕我说出去影响你的大好前程。谢池握上他的手腕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试图观察他细微的表情变化。他隐约觉得何风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隐晦地问，你是哪边的？何风不理他的话，忽然抓住他的头发，将他翻了个身，重重地压在桌子上。 这几年睡过男人啊？ 有啊，很多。 看样子床技见长了，让我见识一下有什么不一样。 何风搂着他的腰，粗暴地扔到床上，一把撕开他的旗袍。谢池脸埋在被子里，反着手对他又捶又掐。何风单手握住他的两只手，不让他乱动，另一只手伸到前头胡乱摸了一把，笑道， 长大了。 你这个败类。 败类算什么呀，老子是禽兽。 何风将他翻转过来，撩着这块破碎的衣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嘴巴。 管好你的嘴，不然老子把你扔进慰安所，让你尝尝夜夜销魂的滋味。 谢池不再挣扎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何风没有下一步动作，疏忽笑起来，温柔地摸摸他的脸。 记住了吗？ 谢池一脚踢在他的腹部，将他踹到床下。何风起身掸了掸衣服，没有生气，走到窗口，回头看他一眼。 好自为之，谢小姐。 他从窗户跳了出去，一阵热风吹来，纱帘忽高忽低的起伏。谢池躺在床上，一夜未眠。第二日，萧望云带了早点过来，他没什么胃口，头疼得厉害。萧望云站在窗口，絮絮叨叨好久，谢池一句话没听进去。 婉之，婉之。 啊？ 你听没听我说话？ 不好意思，你再说一遍。 我说最近日本兵忽然加大巡查，前段时间有三个同志被杀了。现在各个路口都有日本兵盘查，据交通员说，每一个行李都要打开来一点点仔细查，女人的胭脂水粉盒都不放，车站查得更严。 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就是有点冒险。 哦，说说。 不告诉你。 不告诉我？ 交给我吧。 你想怎么做？ 我有一个日本朋友，总之你别管了。 什么日本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，你别问了。 我和你一起。 人多反而不安全，相信我。 别喝了，这一大早。 少管我。何风这几天除了在驻屯军里，就是和花田寺去梨园听戏。谢池暗中跟了他几次，晚上何风从戏楼出来，与花田寺说了几句话，便一个人往西边去。他 他一路慢悠悠地晃着，还买了串糖葫芦。谢池跟他两条街，就朝别处看了一眼，居然就跟丢了，于是他立马往回走。还没走几步，他忽然被一只大掌握住手腕，径直拉进一个巷子里。何峰一手拿着糖葫芦，一手按住他的肩膀，按在墙上，用力地吐出两颗子来。 哼，跟着我干嘛？想我了？ 他喝了酒，一身重重的酒味儿。谢池淡定地看着他。是啊，想问问你什么时候走，多看你两眼。 怎么想跟我走啊？ 你带吗？ 吃了就带你走。 何峰咬下一颗糖葫芦叼在嘴边，朝他抬了下嘴，话不清晰。谢池凑过去咬住糖葫芦，嘴唇轻轻碰到他的嘴，斜了过来。何峰舔了下嘴唇，靠近他的耳边，沉着声说： 大晚上发什么骚？ 他缓缓地咀嚼，轻轻地将子吐在他的身上，一颗圆润的小东西落在他的胸前，被衬衫兜住。何峰抬起手，把那根糖葫芦放到他嘴边。 再来一颗。 不要了，有点酸。 我倒是觉得挺甜。你这小脑袋里又打什么鬼主意？ 没什么鬼主意，就是好久不见，想和你叙叙旧。 去床上叙？不上床老子跟你谈人生吗？今天老子高兴了，不跟你计较了，滚回家去吧，安稳点，别找死。 说着他懒洋洋地走了，吃着手里的糖葫芦，留下一个颀长高大的背影。